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。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红。 嗯，中国人的吃饭愿意煎炒烹炸， 对 啊，愿意这个重油赤酱， 嗯， 觉得香， 嗯， 但是呢，现在知道健康的一些这个言论以后啊， 嗯， 吃油啊，都感觉好像是有心理负担了。 对，对。但是呢，其实啊，吃油啊，不光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没有太多的那种伤害，油呢，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啊，它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一种来源。另外呢，它还能够溶解一些维生素，所以说呢，这些我们平常吃饭去带进去的油，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我们说要吃油，一方面呢是不能吃得太多，另外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油。为什么呢？你每天摄入的量啊有一个控制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吃那些普通的劣质的油呢，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营养第一是有影响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在市面上呢去挑选好的油。那么如何去挑选好的油呢？很多人说了，比如说有一些大品牌的豆油啊、花生油啊、调和油啊，这些我平常都吃习惯了。那么，我们如何在市场上再挑一些质量更高的油呢？那么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，就给大家介绍一款，它是来自于加拿大那边的，尤其是在西方世界，可能被人们认同比较多的这么一款这个优质的油类，它叫做芥花籽油。芥花籽油呢，其实在我们的平台呢之前有卖过，受到了大家的比较多的好评。那么它呢有几个特点，我们呢在节目当中一一给您来说。首先我们要说它一个关键词叫做高，我们围绕这个高一一来给大家进行说。 好，那实际上呢，其实说到这个油啊，刚才呢李红也说了很多，吃油不怕啊，因为身体呢当中有些是需要油脂的哈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这个油一定要质量好，营养高啊。同时呢，吃油呢也要控制这个量啊，这很重要。那说到这个芥花籽油，刚才呢你也提到了，咱们用一个高字就能把它整个的概括了。首先就是出身高。 对，出身高呢不是因为它是来自于国外，而是正是因为它来自于我们的中国，而且呢有很悠久的历史。比如说之前呢有古代的这个圣贤啊，杨万里这个诗人，他写过一首诗叫《宿蓬冈》，里边就提到了“上士鱼虾村店酒，带花松芥晚春书”，提到呢都是一些景象，比如说这个鱼虾啊，村店酒，松芥晚春书。松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芥花籽油，它在我国古代呢就已经有记载了，它是一种食用的蔬菜。那么芥花籽油它是来自于国外，来自于加拿大，把这种蔬菜呢榨出油来，这个芥花籽油由籽而来。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特别高。首先呢，它是零反式脂肪酸、零胆固醇。零反式脂肪酸、零胆固醇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。还有这个芥花籽油营养高在它的不饱和脂肪酸，不饱和脂肪酸呢它的含量非常非常高，要比平常我们吃的油类要高上不少。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，它其实是溶解油的一种油，所以说呢，不饱和脂肪酸越高，说明它的营养程度越高，说明它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好处越高。 这个饱和脂肪酸是坏脂肪酸，而咱们这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好的脂肪酸是非常高的，所以这点您记住。另外呢，就是它的反式脂肪酸， 而咱们这个油当中的反式脂肪酸是零， 对，零反式脂肪酸，零胆固醇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油呢，很多人都觉得，哎，你看啊，出身也高，营养也高，它还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，那么它是不是适合中国人去使用呢？告诉您，有两点特别特别重要。第一，味道非常非常清淡，所以说您平常用它去代替您家的普通的食用油是完全没有问题。第二是烟点高，平常咱们中国人做菜煎炒烹炸特别多，这个温度呢一般是180度左右， 那么也就是说啊，已经达到那个效果了，但是它没有烟， 对， 所以这点是非常好。 所以说您平常用的时候，第一不抢味儿， 对对， 油非常清淡；第二是烟点高，它烟特别少。而且呢，您看啊，我们今天说了几个高，出身高，营养高，烟点高，品质高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性价比特别高了。 对，说到这个性价比啊，因为这个芥花籽油大家都知道它是健康的油脂啊， 在国外和进口超市里边卖的不便宜， 不便宜，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说反正我也买不起，我就不想了解了。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一给您介绍呢？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呢，您是可以接受的。 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946毫升的一小桶，这个小桶呢一共给大家带来的是6桶，相比于我们1-2年之前卖的组合，又给大家增加了一桶啊，但是我们的价格依旧没有变，是199块钱，199块钱一共是6升左右的这么个芥花籽油。那么您在进口超市里边去买的话，它要300-400块钱了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确实性价比非常非常高。 对，咱们是加量不加价啊。6桶咱们今天是199元，合一桶30来块钱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哎，这个芥花籽油，首先呢它是零反式脂肪酸，零胆固醇，还有这个芥花籽油营养高在它的不饱和脂肪酸，不饱和脂肪酸呢它的含量非常非常高，要比平常我们吃的油类要高上不少。 这个饱和脂肪酸是坏脂肪酸，而咱们这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好的脂肪酸是非常高的，所以这点您记住。另外呢就是它的反式脂肪酸，而咱们这个油当中的反式脂肪酸是零， 对，零反式脂肪酸，零胆固醇。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芥花籽油，很多人都觉得，哎，你看啊，出身也高，营养也高，它还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，那么它是不是适合中国人去使用呢？告诉您，有两点特别特别重要。第一，味道非常非常清淡，所以说您平常用它去代替您家的普通的食用油是完全没有问题。第二是烟点高，平常咱们中国人做菜煎炒烹炸特别多，这个温度呢一般是180度左右。 那么也就是说啊，已经达到那个效果了，但是它没有烟， 对， 所以这点是非常好的。 所以说您平常用的时候，第一不抢味儿， 对对， 油非常清淡；第二是烟点高，它烟特别少。接下来呢，我还要解答我们听众的一些心理上的疑问。首先，它是来自于原产地加拿大的，加拿大原装进口的；另外，它是非转基因的啊，不是转基因的油脂，这一点您可以放心。还有低温冷压榨。低温冷压榨，咱们平常在广告里边看的什么，头道初榨呀，什么冷压榨啊，这个就是那样的压榨方法。那么还有它是万斯塔这个品牌的，这样的油才叫做高品质的放心油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才给您推荐这个组合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946毫升，一共是6桶，每桶呢都是小包装，每瓶是946毫升，而且保质期在1年左右的时间。那么以往我们是5桶是199，但是今天199您能拿走6桶，还是给您包邮送到家。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。 对，是纯进口的加拿大的万斯塔牌的芥花籽油，咱们给大家是6桶，一桶呢是946毫升啊，那种小包装的，一桶一桶的，给大家6桶。以往我们曾经平台卖过酒5桶啊，5桶的是199元，但是今天我们是加量了，6桶依然是199元。所以如果你想订购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体验老北京文化，分享新北京精神，更多北京故事就在接下来的感受北京 Touch Beijing。